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像下雨，即使我不知道眼泪有没有流，就像这故事中你有没有爱过我。 越是努力挽回。